承认那些聪明过人真是一种天分，却浪费时间否认身为善良的人只是一种选择。你能否揣摩差别，擅自定义了正确，凭空杜撰的背面矛盾的誓言。想的心去凝视，去拥抱自己的弱点，就睁开眼 play the game， 能不去是非，有时有选择，一念三千谋生也 be a slave， 任性擅自定义了正确，凭空杜撰的背面矛盾的誓言，就睁开眼泪的 gay， 能不切是非，有时有选择，一念三千

起陪伴你，说我爱你。此刻我们拥抱，渴望瞬间老去。热闹人间冷清天地，每到时间形影不离。大冰后你 just like me。 谁抓住幸福？ 在雨里，风中游荡，不为你准备的是一直来生长，每天早上不是连坐都。